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大家好，我是钢架学车国家集训队运动员林回央，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 您知道钢架雪车与雪车、雪橇项目之间的区别吗？ 钢架雪车和其他两个项目最大区别就是，钢架雪车是头朝前趴着滑行的，而且钢架雪车是同时只能一个人滑行，雪橇有双人雪橇，雪车有双人和四个人，然后我们是只有一个人的。然后钢架雪车这个项目考验运动员综合能力的素质比较高，在出发阶段对速度和协调性的要求是很高的，然后在滑行的阶段对赛道的了解和熟悉程度以及心理素质有很大的要求。而且钢架雪车和雪橇雪车不一样的地方是操控的方式，雪车是用舵操控，雪橇用后背部分控制，而钢架雪车是由头、膝、肩、脚控制的。赛事的规则就是比赛在同一天进行两轮，然后两轮的成绩相加排列名次，如果选手成绩相同，名次可以并列。一轮的出发顺序是抽签决定的，一轮成绩最好的20名男选手和20名女选手晋级第二轮，然后第二轮的出发顺序是以第一轮的成绩为依据，然后成绩最好的为最后一个出发。 今天的知识点您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下午4点和晚间8点，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延续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探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注慢性病人群运动的注意事项。那当然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北京体育大学的李瑞彤李老师，还是再次有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我们上周刚见完，我们今天继续接着我们那个话题。 是的，欢迎李老师啊。那我们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和李老师当时谈到了，就是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呢，的确是不在少数，而且这些给我们造成各种困扰的